锵锵三人行，你们好，文道兄，徐老师， 新年来了，新年来了 ，Happy New Year！ 2006年、来到了，是吧？全国形势一片大好。 人家早来了，来了一两天了吧？ 文道兄，你看我们预算很足啊。去年年末最后一期节目，我们买了一瓶香槟，今天我们又买了一瓶香槟。 对， 哎呀，很贵啊！ 但是为什么我们酒杯剩的还是去年的酒？ 哎，怎么刚才没倒的？ 一杯再来， 哎呀， 好，来， 不冒烟。 对，庆祝新的一年啊！咱们这个三位跟咱们电视机前的这个观众朋友们，一起庆祝一下，祝大家在这个2006年狗年是吧？ 狗年 其实还没到呢。 那是 春节 一年，对， 是吧？哎，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，反正这个龙精虎猛 啊，对， 哎，好了，喝醉了就好说话了啊。 这个有什么难说的事儿？ 没什么难说的事儿。我就回忆起啊，我们去年做的节目，不是我让你们两位每人说一个对过去一年的关键词吗？我也说一个，他说了一个忙。徐老师走，我是甲，咱们来了个忙走甲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到了这个新的一年，我们展望，我想知道一下，像咱们这个岁数的人哈，对于新的一年还会不会有一些欣喜的心情，有一些梦想和希望。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希望不要，我有个很简单很朴素的一个想法，就是说我希望我们这一代能够比我们父母这一代生活的好一点。那么我们自己呢， 已经生活得好很多了。 对，我们自己呢，也是今年新的一年吧，能比去年好一点，不是老百姓的愿望吧？ 啊， 在这农民嘛，以前就讲收成嘛，就这样，对不对？ 对， 这收成不能一年比一年差，一年比一年好。 对，文道的展望呢？ 我会有点比较，开始跟过去比较起来，因为我正好也是这段时间生日的嘛，那么。因为我刚刚过了今年终于到了35岁的年纪了，那么回头去看的时候呢，就发现一个人啊，在35岁前年纪还轻一点的时候呢，你会觉得未来好像是无限的，你会有点不知道自己将来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会做什么样的事，起码我是这样。那么35岁以后呢，担心的就是好像已经看到尽头了 啊， 就意思就是说， 你现在这么早就看到末日了。 所谓的尽头，就是说你知道自己最后会怎么样，大约会变成什么样的人。比如说，我举个例子，我现在在想，我觉得我不可能，我随便说啊，我这辈子是不可能当一个大学校长。我举个例子，我不可能去当个大企业的什么老板。 你不是牛棚书院的院长吗？那也算一大学了，那也是一校长啊，对不对？你当校长的可能性比我大了。 所以，但是呢，我现在依然有一个感觉，就是我知道今天，我觉得我还能够去想象，就是说我还不是前面觉得很多冒险，就还是不知道自己未来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人，但是我开始感觉到，就是我再过几年可能就会开始看到那个头了，所以我现在的新年愿望就是希望我不要太快去看到那个头。 好悲观呐，我觉得。 悲观吗？ 不，我觉得他是很乐观呢。 不悲观啊， 他不期望看到自己的地平线的那个终点，他还在往浩瀚的大海往前出发。 对啊，我现在还在 黄金冒险号。 我昨天晚上 他有这种希望，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呀。 我没看到，就是我现在是只是感觉到， 不愿看到， 感觉到那个东西逼近了。但是我因为你问，就等于问一个小孩啊，小孩子小学生写作文不是我的志愿。每一个志愿都很伟大，要当总统，要当国家主席，要当诺贝尔得主，什么什么什么。但是你会发现，这种志愿是越大，他就越不可能去想这种志愿，因为他看到自己的那个潜能最终会发挥到什么程度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今天的状态就是，我当然不会去发那种梦，但是呢，我也同时觉得好像还有东西在前面等着，但是我觉得我只是知道不多了。 我觉得还多着呢，我 你认真的觉得将来就是越来越光明，越来越光明。 我要不说是近视眼嘛，鼠目寸光，我连明天怎么样都难以想象，所以我对生活充满梦想，可能性是无穷的。大学校长、什么诺贝尔奖金获得者，这些不在话下，这个都是有可能。 你知道网上有个贴吧，说好像是50年还20年以后的。凤凰台之类的，给我们每个人都定了一个位的。 对， 去找找看。 对，我至少应该是财务科科长吧？ 不是，很高的， 是吗？ 好像像什么，我记得好像都是什么宣传部长啊，什么电台台长啊，中央电视台台长啊。 所以这就说到我去年说的关键词就是假。就假，现在假 是假的， 假的东西太多了。所以徐老师，我觉得你也可以在新年发表一下，你觉得咱们这个展望一下社会问题，今年有什么社会问题是入了你的视野的？ 哦，去年的社会问题是税制改革。 嗯， 啊，我们假装了哈，我们假装忧国忧民一下。 嗯， 我觉得去年农业税取消、税制改革的很重要。今年呢，大家很关心一个户籍改革的问题， 嗯， 已经好几年酝酿， 嗯， 但是现在又不见提起了。 嗯， 这个户籍改革呢，就牵涉到一个大家在思考的问题，就是说，因为任何国家它都有个政府对民众的一个管理的问题的。 嗯， 你不能说任何再自由的国家不能说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你该干什么就爱干什么，对不对？ 嗯， 那么问题是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管理的方法，中国是主要通过户籍。 对， 那相比之下，在西方像美国这样的国家，它主要是通过经济，就是社会安全号码。 对， 换句话说，你窦文涛，你假到美国，你住哪儿，你干什么，你做什么工作， 都要 你买什么房子，那都不重要，只有一样最重要，就是你花了多少钱，你赚多少钱。你这个号码，你今天订个要自来水，你要装个灯，你要一个电话，要个什么东西，你必须把这个号码报上。 啊， 那么因此他管理一个全部人口呢，基本上是靠一个经济的信用制来管理，而中国主要是管理政治信用制，就是你不能犯法，你不能做反革命，至于你经济上赚多少钱我不大管。所以这就牵涉到，我觉得在户籍改革之前，现在大家讨论的很热烈的就是手机实名制。 哦，哎，这给我们介绍介绍，这怎么 意思呢？就是说中国呢现在是手机非常发达嘛，这个全世界手机拥有量非常高， 嗯， 也是最自由的地方，随便什么人在街上你花个钱买个卡你就有一号码了。 嗯， 那么这并不是这种社会主义优越性资本主义国家可没有的。 对，香港都不行。 哎，香港都不行的。你在美国，你到了，你要想打手提电话 啊， 你要去弄张卡，第一要出示你的真实的身份证，第二要有这个社会安全号码，第三你还得告诉他你住在哪里，实际的地址，而这个地址呢，你要有东西证明，要有水费单、煤气单、电费单什么东西证明，然后这个电话给了你以后，你这个电话在全，假如你一丢掉了这个手机了，你马上得报警，因为人家可以拿你这个电话来作案。 嗯， 因此呢，这个电话就跟你这个人的身份证号码永远连在一起，这就叫实名制。因此平常我们讲什么事情，比方说你要有一个什么东西给我，你说我们宣传一个什么东西哈，然后你说你要不相信的话打我电话，我就很相信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这个电话是追得到你这个人的。 嗯， 有这个电话就等于我知道你这个人是确实存在的。 嗯， 而中国现在不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 对， 到处满天飞都是。那么很多内行的人早就讨论说，为什么中国不实行呢？我看到一个理由，他们说单深圳一个城市无名的电话300万。 哦， 明白没有？所以因此他们就觉得，如果采取实名制以后， 嗯， 可能电讯公司会损失很大的利益。 嗯， 但是这个电讯公司的利益重要，还是这个国家长治久安、全体人民的这个幸福重要呢？嗯，这个当然就值得讨论。 我的手机就是朋友给我办的，就不是我的名字啊，是他的名字吗？ 你看，假如有一天你用这个手机通知我一事 啊， 而这个事情我事后说这个是骗我的话，我查到你这个号码，你可以完全不负责。 对， 明白了这个意思吗？ 啊， 手机实名制它牵涉的就是这么一个问题。 对， 啊， 而且呢，还有一个问题呢，就是也有人从安全角度去想，就是说。你如果手机没有实名制的话，你比如说我假设有不法分子、颠覆分子、反革命怎么样？ 对， 他用这个电话讲这些秘密内容，你就算窃听到都没用。 对， 你截听到，你除非认出那个声音，要不然的话你怎么知道这个电话是谁的呢？你是查不到的。 对对对，国家安全带来很大的麻烦。 对， 还有比方说一电话来说，你那边开音乐会吧，有一炸弹在那边，你疏散不疏散？那现在的，假如你有手机实名制的话，我要追这个电话， 我追得到， 我追得到这个打电话的人。 对， 就算他偷了别人的，就像车子一样有牌照， 对， 对不对？现在你说来电话，你说公安听不听？我相信不相信？我要相信把这些观众赶走，周董演唱会办不下去了，大家要跟你吵死。你要不相信的话，万一真有一不什么东西，那怎么办？所以这些东西，我觉得这么简，也不说简单了，就为什么实行不了？我就在发现，就是说它带来两个问题，一个是现有利益集团， 既得利益， 你会损害的；第二个，它会更深的就是。他会给中国的老百姓重新理解什么叫自由这个概念。 嗯， 中国老百姓是两个极端，一方面他们都说中国很不自由啊，你看我们的户口啊，我们的什么东西我们很不，但另外一方面全世界的人都认为中国人是最自由的。 对， 在某些方面是最自由，就是说你的自由跟责任之间的这个关系到底是怎么样。我也不是专家了， 是是是， 我只是发一个。 要从我的角度上说，我就觉得这个手机实名制啊，很不好，很不好。 为什么？ 还是有别人名字？哎，我跟你讲，我有一种啊很变态的心理，我请你们解读一下。听起来你们会笑话我的，这 不笑不笑， 不笑。 你听听，咱们喝了酒，咱们 不笑，不笑。你今年开始这么严肃的话题，你说 不就是说我用有时候用手机跟朋友打电话啊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你看最近说小布什那美国那个特工门事件， 对， 最后念出来 对， 说在美国有多少人手机被窃听， 对 对， 我也听见那么一耳朵，说是我咱不知道了啊，说中国也有人搞这个 对 监听， 对， 后来我就问那人，我说那他怎么监听呢？他说我那么多电话，他们告诉我说关键词，就比方说一些政治的字眼或者一些。特别反动的字眼，或者说 窦文涛这三个字就千万别说。 窦文涛没事，从来都人家列不入监听范围。就你要说到一些敏感字眼，好像说那个电脑啊，这砰击就把你锁定了。好，但是呢，这完全是这个街巷野谈，这就不足为惧。但是呢，我就发现呢，连一个留言，就说明我这个人做人呢是非常小心的，都会对我有影响。于是乎呢，我有时候你知道吗？我拿手机。跟朋友打电话，尤其是跟咱们很多台湾同事，跟台湾朋友打电话，尤其是跟他身在台湾的他打电话，我就发现呢， 说不定比民进党偷听了。是不是？ 尽管我觉得我很可笑，但是我确实 怎么样 采取了自我保护， 不是重要的事， 回避那些字眼，或者说碰到某个字眼的时候呢，我会拐着弯说，我说就是那年那事儿，你知道吗？那年怎么？你看我就会那么说。但是我这种自我设限，有时候我又会觉得会不会有点可笑啊？ 庸人自扰， 就想起来还以为人家以为窃听当自己多重要， 或是有这样的事，是有人家这样的顾虑，他们觉得，比方说我在家里打电话，万一倒是有人听去了，那我就用手机打。他们说现在手机没法窃听，那么假如你的手机号是固定的话。也就是说你们有时候得想想，我们现在在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全身赤身裸体啊，你一上网他就给你一个信号，说你的防毒软件已经不 update， 要你来这个接通一下，跟一个什么塞门什么什么铁克什么之类的，叫你通一下，他一通突突他一下，理论上你电脑里的所有东西人家都可以拿去了，理论上对不 对, 对， 只能靠谁监管呢？要靠 FBI， 要靠 CIA， 要靠美，因为这些都是美国的公司，只有美国的法律才能管他不窃听我电话里的跟窦文涛的，或者我跟哪一个同性恋朋友的通信。 对，其实如果 你明白没有，所以这你窃听 的。我那天还看到一个新闻，说9000万，文道网络天下知道吧？9000万个人信息在网上查得到，什么你电话号码啊，你的好多资料， 对， 一查全查出来了。 对。对，出生在哪里，婚姻状况， 你这个网络天下怎么对付啊？网络天下 这个网络天下没办法对付啊，这个我们就只能暴露它出来而已啊，对不对？你有什么办法？不过事实上现在我们的社会里面，就是如果有一个超级电脑，比如说美国在911之后一直就想弄这个，有个超级电脑的话，它是完全可以掌控国家的国民的所有材料。因为为什么呢？我们想象一下啊，一个现代的很现代化的社会的生活方式，比如说拿香港为例，香港是怎么样的生活方式呢？我们不是有这个八达通这个卡吗？ 对， 好，香港八达通这个卡，广告之后再给他做广告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香港如果有一天也发展的像美国，美国是小小的事情买盒什么东西都愿意用它。这信用卡也是在留记录的， 对。 然后你走到街上有很多的监视器，商店也都不断的有这种监视器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每一个人你现在要躲起来是不可能的，你一天的24小时几点在什么地方出现，你干什么，全部都被记录到， 那会给警察破案提供很多方便， 当然、 对，但是要是他滥用这个权利你就惨了。 嗯， 就在这个地方，所以社会的方便，科技越发达，社会方便程度越高，对政治透明度的要求也会越高。 对， 你就不知道，比方说我很简单，我一年就会收到一张总单，他告诉我用了这张卡，你这一年衣服用了多少钱啊？这个买电器用了多少钱？旅行用了多少钱？什么在什么地方用买的什么牌子？清清楚楚，有一个人他公司里拿，他要得空的话，他一研究就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 嗯， 就好像在美国现在他们你我要了解认识一个男女朋友啊，我不用跟你聊天，拿你的 iPod 就行了。 嗯。 这个里边巨大的信息量，你那边几千首歌，我一下子知道，哦，你原来喜欢这些歌，喜欢这些 DVD，你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，你全看出来了。你知道，所以这种情况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处在一个为难的境地。我们前面讲，实名制有很大的好处，它可以打假，社会上很多欺骗案，特别是商品卖东西都可以，但反过来，这个控制能力加强了。 对， 控制能力加强了，你知道，就像我们刚才担心的话，一旦有人他要用这个权利，他要找你 滥用它， 他比方他要我要知道，告诉我这个几月几号，这个1月1号这一天梁文道的全部行踪，他24小时啪啪啪全部传，因为他打的所有的电话全部是跟着他的， 对， 他电话在哪里打的，全部账单全部可以出来， 上网也是啊，现在网络实名制的话、也是一样啊，我网上我上什么网你也看得到。你想想看，这如果全部这些资料能够汇总在一起，像美国正在弄那个超级电脑， 对对，它综合处理， 对，这还是等于每天呢，比如说小布什怎么样，哎，今天这窦文涛干过什么事，给我打份报告出来，这报告一出来就是你几点几分到哪，到哪个家餐厅吃饭，花了多少钱，如果你是用那个卡刷的话，然后你几点上网，上了哪些网，啊，记了几通电邮看得到。几点到几点打电话给谁，打多长时间看得到，完全知道，你一个人你是完全透明的，你逃不掉。 如果他有一个科技，他可以把你这些资料马上还原成一个片子，他把你的形象放进去就可以变成一个短片放出来， 对， 把你这一天的所有情况复制出来， 24小时 小布什就看到， 无所遁形啊， 无所遁形、如果变成这样的话，你想想看，问题就在于如果这个结构里面，刚刚我们说这些权力结构里面有人要滥用，这很危险，有时候如果出现腐败也很危险，在美国已经出现过，就是有些人私自把这个信用卡公司的一些资料偷偷的泄露出去。你比如说最近这个电话，我们说你刚刚说那个网站9000万个人的资料在上头，你都不知道哪弄来的资料，对不对？一个地方如果贪污腐败的情况很严重的话，有人拥有这种能力，我们就更危险。 所以徐老师，你还说要争取自由，这自由的空间在被侵蚀， 这就是悖论， 是吧？ 就是你越争取自由，可能越失去自由，但是你又不能停止它这个过程， 哎呀，咱们就去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但是问题是，有时这种事情你想得多，你会很累。你比如说像你刚刚说这个，因为我试过这种状况，我真的试过做梦梦见自己失眠，是很难受的。 那就是失眠是你的一个问题，是你一块心碎， 也不算，我们要睡得少，一躺下就睡着，但 那就好像在恋爱当中感觉像失恋， 对，患得患失，而且是 境界 特别特别难受，就你醒了之后你觉得自己没睡着，觉得自己没睡过，因为你做梦梦到自己失眠嘛，其实你是睡过的，非常难过， 但是你把失眠的所有的坏处全部都 显现出来了，这就是所谓的心理作用，就有这样的作用。那么所以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的好处，你觉得你那就是像个引诱，就我举个例子，香港现在是身份证叫智能身份证， 对 对， 名义上我们都知道智能身份证呢是个，好像觉得哎呀这会不会有侵犯隐私啊，好像我很多材料在里头啊， 对， 你这个读卡机一读就都读到、 所以我到现在还不去换， 你不敢去领是吧、哎你干坏事这个 我已经换了 你换了吧是吧，但是呢它又很方便，比如说你过关， 对对对， 你这么咔一咔就过去，现在有很多好处，你觉得这好像有一个比较熟人的